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，天气晴朗，北风较大，气温很低。早上10点，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-9度，天气寒冷。午后阵风6级左右，应减少户外活动，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，偏北风4级转2、3级，阵风6级左右，最高气温-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2、3级兼4级，最低气温-9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上世纪70年代，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，朝夕相处。他们才艺不同，性情各异，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，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。小说前后跨度40余年，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，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，探讨何谓平凡，何谓伟大，何谓牺牲，何谓永恒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作者严歌苓，演播燕姬轩。 团长没有揭露真相，但是不等于真相不作用于他的决策。团长的决策就是让何小曼离开文工团，下放野战医院。团长跟野战医院打招呼说，把小何同志分配到洗衣班去吧，他需要艰苦锻炼。野战医院比文工团仁慈，只让何小曼在洗衣班洗了1个月的脓血绷带，之后就安排何小曼上了护训班。根据我后来跟小曼的谈话，我认为小曼在刘峰被处理下放之后，就对我们所有人彻底寒了心。小曼受够了天生优越的人，受够了郝淑文、林丁丁。对于丁丁，小曼简直是敌对的，她也受够了在大集体舞里凑数。那是小曼21岁，由于刘峰的离开，小曼开始对自己的身世和周遭世界生出了一种厌倦，渐渐的厌倦化为悲哀。就在我们慰问骑兵团的巡回演出中，骑兵们的遭遇更深化了小曼的悲哀。无论是骑兵们，还是战马们，或是放养了10年军马的知青们，无论是刘峰，还是他自己，甚至我们每一个浑浑噩噩挥霍青春的男兵、女兵，是他看到的，就是他亲父亲曾教他的屈原的诗句，心不移之长久兮，忧与愁其相接。于是小曼悲哀到了拒绝杨老师青睐的程度。杨老师的青睐实在是迟到的， 迟到的太久。小战士独舞，对不起，跳不了。当郝淑文到服装组去传送杨老师的厚赏时，何小曼的心里是那样一片惨淡。我这才想起，小曼毕竟是个文人的女儿，她那因为悲哀而死的文人的父亲迟早会在她的身上复活。悲哀是文人们对世界爱不起恨不动的常态的心情。郝淑文带着杨老师厚赏来见到的正是这样一个满怀悲哀的何小曼，一边织补舞蹈长袜，一边在谋划放弃，放弃抗争，放弃我们这个放逐了刘峰的集体。何小曼的发烧苦肉计本来是拒绝演出，是想以此掐灭自己死透的心里突然复燃的一朵希望。何小曼站在舞台侧幕边准备飞跃上场时，希望燃遍了他的全身。何小曼后来向我承认，是的，人一辈子总得做一回掌上明珠吧，那种感觉真好。1994年的何小曼对我确认，她到服装组织补袜子不是为了进补和向组织靠拢，她是为了躲开我们。刘峰离开以后，我们全体是何小曼最不想看见的人。何小曼也承认我猜对了，她就在侧幕边运气起范的瞬间又被希望腐蚀了。持续装病是持续被希望腐蚀，人们是可以宠她的，夜里为他端茶端尿，白天为他端饭端水，看来何小曼有希望跟所有人回到同一海拔。7天时间，何小曼被希望腐蚀得那么彻底，真以为她的转机来了。然而在第8天，团长在巡回演出总结会上对我们大家说，今天的会也是一个欢送会，何小曼同志很快要下基层锻炼去了，大家欢送他吧，祝他在下一个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大的成绩。小曼抛弃我们所有人之前，还是被我们先下手为强的抛弃了。小曼心知肚明，团长多么铁腕地处理了他的苦肉计，处理了他，也就切断了何小曼对于团长配合苦肉计的责任追究。小曼走了，有关小曼的坏话还够消费一阵子。何小曼能不发出那么大馊味儿吗？一个头长了丁丁3个头的头发，长那么多头发是怎么回事知道吗？是返祖啊。谁仔细看过何小曼的眉毛？仔细看是跟头发长一块儿的。看见何小曼身上的汗毛没有？那就是个毛人，难怪他出起汗来吓死人，泡菜泡教头泡大蒜的味道都跟着汗冒出来，所以他一出汗就馊。小曼走了1年了，我们对于他的歧视迫害还在缺席进行，直到中越前线爆发战事，有关何小曼的坏话才归于沉寂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刘峰伤好之后，谢绝了一切英模会的邀请。早在20岁的时候，刘峰 把一辈子的英模会都开完了，他早就完成了做英模的份额。超额的一大堆英名都在林丁丁那里一笔勾销。刘峰早看穿英名是不作数的，不能用来兑换真情和幸福的。至于刘峰怎样受伤，怎样差点送了命，刘峰跟谁都不想说。他的伤虽然在小臂上，但是弹片炸穿了动脉血管，他用绷带扎紧伤口止血，可是仍然不能完全止住。对救护车的期盼和等待是刘峰一生最长最苦的等待，比等待林丁丁入党，等待丁丁的预备期通过之后好跟他求爱而更长更苦。救护车始终没有被等来，等来的是一辆运送给养弹药的卡车。假如不是驾驶员迷路，没有人会发现昏迷在路边草丛里的刘峰。驾驶员先看见的是地上蠕动的一道赭红，三寸宽。再细看，驾驶员头发全立起来了，那道赭红居然是由密密匝匝的红蚁而组成，千百万红蚁正十万火急地向路边草丛挺进。接下去，驾驶员便发现了被红蚁覆盖的一具人体，人还活着，军装四个兜，还是个当官的，军帽里子上写着名字，刘峰，血型 A。是这个叫刘峰的残肢引起了红蚁总动员，伤口不断涌出的血引起了红蚁横跨公路的大迁移。那个驾驶员再往山坡上看，另一路红蚁也在喜洋洋地不断涌来，整个红蚁王国都搬迁来了。路面上一个巨大的弹坑里积蓄着清晨的雨水，驾驶员把刘峰拖到了弹坑里，三四尺深的水面上很快飘起了厚厚的一层红蚁，刘峰同时也被冷水激醒。驾驶员告诉刘峰，他已经失血过多，再不及时止血命就没了。这是个典型的汽车兵，冲锋枪拍打着屁股，一开口便炸呼，从打开的军装领口露出半个胸脯。刘峰说不出话来，因为太冷了，过度失血和弹坑的冷水让刘峰牙关松不开。知道野战医院包扎所的帐篷在哪儿吗？刘峰点了点头，他送过排里好几个伤员去那里。刘峰的点头实际上就是眨了眨眼皮。亚热带的早春使刘峰经历了最严酷的寒冷，山东老家的冬天也没有把刘峰冻成这样。驾驶员把刘峰搬进了驾驶室，用自己的急救包给他再次包扎一番，不久新绷带还是被血泡了。驾驶员问刘峰能不能指路，卡车会尽快把他拉到包扎所。刘峰又点点头，这次好了点儿，体温和力气回来了一些。驾驶员一面启动卡车一面咋咋呼呼地说话，他怕伤员再次昏迷，那就很难再醒过来。从驾驶员的咋呼里，刘峰明白他是运送弹药和给养给某某团的，正配合兄弟部队打穿插的某某团弹尽粮绝，进攻撤退都不可能，被迫退到了一个煤矿里。这是个三岔路口，驾驶员问刘峰哪条路通往包扎所， 刘峰下巴向左边一歪。驾驶员问他路有多远，刘峰说不远，最多5公里。驾驶室的温度和驾驶员的咋呼使刘峰松开了咬紧的牙关。路面上竟是水洼，卡车走得乘风破浪，每一次颠簸驾驶员就是一句咒骂。5公里路走得就像50公里。到了目的地，驾驶员看见一座10多米高的煤山和一个半塌的矿井口。驾驶员跳出驾驶室就破口大叫， 哎，担架员，护士，快抬人呐！ 在场的所有中国士兵都瞪着他。驾驶员又叫起来， 医生呢？人都要死了，怎么不动啊？ 此刻士兵们回答了， 哪来的护士医生啊？这是某某团某某营。嗯，你们就是某某营？ 士兵们七嘴八舌说，他们一直在等汽车运送弹药给养，吃完最后一块压缩饼干是40几个小时前的事了，从嗓子到肠子都让煤坑的水给喝黑了。教导员上来问驾驶员怎么了，是不是走错了地方。驾驶员一听傻了，拇指戳了戳身后的驾驶室，说那个叫刘峰的家伙带路把他带到这里来的，本来他让那个家伙带路是去包扎所的，看来带对了地方，不过也带错了地方，现在再往包扎所赶，不晓得赶得赢不。驾驶员催促士兵们赶紧卸弹药箱和压缩饼干，卡车还要抓紧时间送伤员到包扎所急救，不然那个叫刘峰的还真要血流干死掉了。驾驶员一边跟士兵们咋呼他今天如何见了鬼，先是红蚂蚁带路把他带到伤员跟前，伤员本来该带路去包扎所，歪打正着的把他带到这里来了。卸货的士兵们往驾驶室里一看，其中一个认出里面垂死的伤号，说哎，好像是工兵营的。教导员认识刘峰，证实说是工兵营1连3排排副。教导员拍着车窗玻璃呼唤， 老刘，老刘。 对基层部队干部间的尊称老刘，伤员毫无反应，被晒得黝黑的脸仍然光洁，看上去不到20岁，印堂和颧骨浮着不祥的灰白，眼皮几乎透明，像将死的禽类。教导员明白这个姓刘的排副是活不成了，他用他救助自己生命最关键的几十分钟故意给驾驶员带错了路，现在弹药给养是送到了地方，但是去包扎所来不及了。于是教导员带领全营士兵给昏死的刘峰敬了个礼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我不知道当时刘峰那么做是不是不想活了，用他的命带路必要，似乎也不必要。刘峰等候救护车的岔路口离包扎所不到7公里，假如驾驶员先把他送进急救帐篷，再掉头给某某团送弹药给养，区别也就是30-40分钟。 几百个弹尽粮绝的军人，无非延长三四十分钟的弹尽粮绝。没错，那三四十分钟里，有遭遇敌人袭击的可能，也有太平无事的可能。事后看，确实太平无事。某某团的无线电被炸毁，稀里糊涂脱离了作战，此后的两天都没有卷入战争。我也不知道刘峰选择冒死帮驾驶员送给养弹药是他高贵人格所致，还是想创造一个英雄故事。也许刘峰跟何小曼一样，潜意识里也存在着求死的愿望。这个秘密愿望是在林丁丁叫喊救命的刹那开始萌生。也许晚一些，那个念头萌生在我们全体对刘峰反目的时候。本来郝淑文要林丁丁保证绝不出卖刘峰，但是到了后来，刘峰反正已经落水，不参加人群痛打他几下说不过去，会得罪多数，所以郝淑文也参加了痛打刘峰的集体。本来嘛，集体痛打个什么，人也好，狗也好，都是一种宣泄，也都是一种狂欢。刘峰在那个卡车驾驶员发疯一样开着车往包扎所赶的时候，心里是狠狠的。赶吧，赶不及了，你赶不过我动脉露出的血。卡车被开进一个个弹坑水洼，泥水溅到两侧车门的玻璃上，刘峰被惊醒，驾驶员见他醒来，咋呼带出了哭腔：“ 你个舅子，你诓老子，你不想活了，你莫要死在老子的车上。” 刘峰露出了得逞的微笑。这就是刘峰要的，他的死将创造一个英雄故事，这故事会流传得很远，会被谱成曲，填上词，写成歌，流传到一个女歌手的歌本上。那个生有甜美歌喉的林丁丁，最终不得不歌唱的，不自禁的在歌唱的时候想到刘峰，想到刘峰的死跟他是有关系的，有着细细一根纤毫的关系。但是唱歌的丁丁脱不了那关系。夏天那一记触摸，就是刘峰26岁一生的全部的情史。你还叫救命啊？最终这句话送命的是我，刘峰。在那辆卡车狂奔着发出了快散架的声音中，刘峰称心如意地看着泥浆在玻璃上溅着礼花。他的生命将要谱写的这个英雄故事，以及这个故事将要谱写的英雄颂歌，让所有痛斥他的人都会高唱。你们翻脸翻得真快呀，昨天还那么拥戴我，在选举雷锋标兵的会上，只见一片齐刷刷的手臂竖起的青纱帐，转眼间就是一片齐刷刷的拳头。 刘峰表面上雷锋，思想是个垃圾堆。